好，我哋翻嚟呢个嘅第四节啦。 系啦，我俾人闹一节啦。 系啊，回答网友环节同埋呢个嘅解放军环节啦。系啦，咁啊，应该有啲嘢要回应网友啊嘛，我哋系嘛。咁就首先要回应翻嗱，先回应咧，就有一个网友咁就喺 Facebook 讲翻， 系 咁就话咧，其实咧，国内嗰个高薪计划，高薪计划咧，其实就一啲机啦吓，即系我哋去翻新用一个运八做嗰个载体。咁啊，做一啲咧嚟咧電子啊、反潛啊嗰啲嘢啦。咁咧就嗱，老實話咧，我咧就睇漏咗個板塊，就係、是、反潛。咁咧佢同我講就話，其實咧有個叫高薪六號。咁就高薪六號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反潛機。咁佢咧就好熱心咧，就 send 咗個 video 俾我嘅。咁咧就講咧，就之前咧，如果大家印象中咧，南海咧就習近平咧就上咗去咧，就其中一個靈異啲咧就做一個檢閱嘅。咁嗰時咧就有幾十架軍艦係好誇張嘅。咁就喺呢個南海附近遊弋啊嘛。咁做一個海上檢閱啦。咁咧就當中咧就有一架咧就高薪六號，即係咧就大陸嘅一個反潛機啦，一個定翼機嚟嘅，就飛過。咁嗱，老實咧，我就真係好少留意啲消息嘅，因為咧呢個消息咧就應該來自邊咧？就來自 KK 軍事。 呢个 K 军事 K 军事， 佢啲叫咩？每日头条啦。 K K News 呢个系一个不停老翻人英文嘅网站嚟。 嗱，我唔敢讲啦。但系就我会咁够睇下嘅，就好少睇。咁另外咧，有时我睇嗰个网站咧，就如果佢讲大陆啲军机，通常佢都会 J 嘅，即系讲 J 二零嘅，好中意嘅。例如你睇啲咩 The Driver 啊，National Interest 啊，或者你睇 Aviationist 都有讲。佢哋会咧讲 J 二零同埋苏三十五斗，佢哋会讲 J 二零同呢个 F 廿二，J 二零佢哋会比较嘅。总之咧，佢觉得只要你嗰部机系真系有呢部机咧， 系 佢就会讲嘅， 即系好似 CPU boss 啊 CPU master 咁系咁对 比嘅。但系问题系佢从来未见佢讲过中国有反潜机。 OK， 咁我就真系睇得多啲网站，所以我就真系冇办法啦。嗱，咪兜啊，即系我好少睇。嗱，当然你话如果真系影到，即系咁有啦。咁但系佢服役未咧？就呢位朋友话佢服过役， 系 就少量服役。 哦， 系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睇咧，好多时咧就话佢呢部嘢连 P3C 都不如，即系人哋 P3C 都已经退役啦，就一出 P8。 系， 咁咧就 P8 仲劲过你，咁讲啦吓。 P3C 可以射到鱼叉，你知射未到，射未到反弹导弹 咧？呢架嘢咧个运八嘅问题咩咧？就运八呢部嘢咧，因为佢本身佢系一架运输机， 系啊， 佢唔系客机， 佢亦挂唔到嘢。 佢咧嗰啲即系入面个内仓啊， 唔够大。 佢嗰啲嘢咧唔够大之余咧，仲系个要重新 design 过， 系啊， 去挂翻啲武器， 系， 即系例如话发你讲嗰啲鱼雷啦， 系， 即系啲深水炸弹啦， 系啊， 啲导引炸弹啦， 系， 即系佢全部 design 过，同埋我觉得个筹个 payload 系少， 系， 咁所以咧就呢个运八系有啲麻烦。咁咧呢个热心嘅网友咧，佢就讲过咧就话， 系， 嚟紧可唔可以用 C919？去做一个平台，但大家知 C919 其实老翻噶嘛， 老翻。 其实 C919本身都，你话系咪国产机？系国产机，喺国内组装嘅机，而嗰啲零件好多都系外国买翻嚟嘅。 当然啦， 咁所以老实喺打仗嘅时候，呢、這个 C919 稳稳阵咧系唔稳阵嘅。即系你冇机壳都唔系，即系其实我怀疑呢部嘢都好大部分都系波音嗰度， 同埋 C919 系双引擎嘅啫。 系， 唔系四引擎， 唔系双引擎都够噶啦， 都够啦， 以反潜机嚟够噶啦，唔使四嘅，两个够噶啦。 OK， 但系咧就即系我觉得都言之常做啦。 OK， 即系试过一嚿啩。如果你连云八都未将佢潜 埋，系做民航机都唔知稳唔稳阵啦，唔好讲军用啦。 你敢我胆答啊？ 我都唔敢答， 我都冇敢系啊。即系 冇冇拣嘅，答到都唔知啊。 答都唔知， 谂都唔 想噶我。如果佢同我讲试过咁，我唔想，我可唔可以转机？我俾钱选啊！我条命，我想留翻嚟讲军武起源。好，咁另外咧，我哋要讲翻 C5 系嘛？ 系。 咁啊 ，C5 咧就有细心网友咧就讲翻，就话咧我哋就应该讲错咗个 empty weight 啫。 系。 即系咧佢嗰个机床系啦。咁咧后来我事后睇翻啦，我原来我 up 少咗个零，其实咧就唔系38吨系嘛，系380，系380磅， 系 380万磅，系啦。即系讲翻，如果计吨数咧，就应该大概170几吨， 系啦，172吨 到啦， 系啊， 系啦，系啦 ，up 错咗，唔好意思啊，咁啊讲翻系啦。咁另外有冇嘢要 upgrade？ 我哋 update 翻啦。 咩啊？ 有冇啊？ 冇咩噶喎。 咁上啦，系咪 啊？上啊！我讲 YF17 个问题咯， 系 YF17 咧。就唔系直接空泛呢个 F5 当然，但系佢技术转移系由 F5 转过去嘅有部分技术， 系 虽然我喺度外形有啲分别啦， 系有网友话系咪 F20 系嘛？ 系咪 F20 唔系 F20 系 F5G 嚟嘅，不过佢要呢个投标一个新 project， 所以改咗 F20 啫，其实系 F5G 嚟嘅，系啦， 系 即系改个单引擎嘅啫，但系佢个技术系转移咗过去 FY 做 Y17 嘅， 系。另外有个网友问，佢话嗰啲中国嗰啲签嘟嘟， 系 嗰啲签嘟嘟，其实系等于咧，F10、F16 嗰啲咩价钱？ 咁、哦、嗱，老实都唔知嘅。不过咧，我哋估啦，即系如果依家咧啲机就话签十一， 系 签十一咧，我估咧二三千万当年系得嘅， 系 即系我哋讲美金系得嘅， 系 或者依家你讲紧要做嘅签十一要几多？因为签十一咧，而家要做咧，佢哋已经出签十一 B 或签十一 D 噶嘛， 系 要出签十一 D 咧，最新嗰部咧，我谂咧都五六千万都冇得走嘅。 签十一唔系停产咗咯，应该出签十六噶啦，系嘛？ 因为佢哋想有一部叫 D 嘅，想做，而有啲人传言话咧，其实签十一 D 即系签十六， 系咯， 其实即系呢部嘢。咁、哦、所以咧，如果嚟紧嗱，我哋当做签十六啦，签十六要几多钱咧？唔平噶，呢部嘢咧，我估五千万美金嘅就物嘅。跟住有啲人问，乜大陆做嘢要咁贵嘅咩？ 自己做先贵啊，就系、是、 嗱，自己做先贵，原因咧就系因为咧。你嗰个航母舰咧，其实咧你听落就贵， 系， 但其实咧以佢哋储咗咁多年科技，其实超平， 系， 因为啲嘢用得翻， 哦， 但大陆因为咧你要第一次去揼嗰样嘢咧，永远都贵啲噶， 系啊， 咁所以咧如果你要做嗰个签售录咧，最大问题就入面嗰啲嘢咧，电子嘢全部都系贵啊，嗰啲冇得走遮面噶嘛， 系啊， 然之后你去做啲翼啊啲，全部都要贵 的，因为你唔止做架战机嘅嘛，系做个战机嘅生产线嘅嘛，高下贵啊嘛，仲要先其他零件你都要自己做啦。 系，同埋你冇美国嘅优势就系美国即系可以啲嘢可以用得翻啲科研咧， 系啊， 系低成本好多嘛，系嘛，所以就相对嚟讲咧唔平噶。咁如果你话做架歼二零就一亿美金到咯， 系， 嗱又系唔系平噶，即系同做嘅 F-35差唔多嘅， 系 啊。当然你可以咁谂就系、是，而家咧大陆做高科技咧全部贵， 系， 但系个成效咧可能系得美国嘅三分二， 系啊， 甚至乎系一半， 一半嘅啫， 或者有人话一半都冇吧。 佢仲有，你而家系有俄罗斯科技后面撑住嘅，嗰啲冇俄罗斯科技撑住，可能抌仲多钱落去。 哦，系啊，咁如果你话依家 FC31 嗰啲咧，系完全系冇俄罗斯科技入面噶嘛？ 有 FC31， 哦，那个引擎系，但系嗰个成个设计系冇噶嘛，成个设计系差 F35噶啦， 系啊， 呢个就会好贵噶啦。咁所以咧，就如果佢用自己钱做咧，就好难搞嘅，其实。系啦，好，咁我哋就翻嚟讲翻呢个解放军啦，系咪？ 好， 好啦，咁解放军咧，首先咧，我哋第一个咧要讲海事喎。 系， 咁咧海事咧嚟紧咧就有两架船要海事啊。 系， 一个咧就系001A 啊。 系， 咁001A 咧嚟紧海事啦。嗱， 零一海事咩？ 乜嘢？ 唔系零一要海事咩？ 001咩？01A。 01A 啊？你01就唔使做海事啦。 唔使啊，嗰架准备拆啦。 系咪啲咩海豹嗰啲啊？就系。 海豹你意思是不是说嗱我搵架我搵架歼二零然之后呢就放两个炸弹落海喺大概100米附近炸你跟住你真係会不会震嗰时震到会爆炸。 做嗰啲啊 跟住部机呢个船就贴晒嗰啲贴。 Sensor。 跟住一炸嘅时候呢就睇下架嘢会不会散。 最尾真係散咗。 係呀真係会散。唔係咦入水开始唔好再炸大佬。哇第一个开始入水。哇呢啲 零一 A 唔系零一啊。 嗱零零一呢就一定唔襟㗎啦因为零零一个船睇你讲好多次。 三年啦。 咁三十几年。 仲要生个兽咁 入面仲要食得兽。万一炸到有条痕呢就好麻烦啦千祈唔好做。 就变咗啊环嗰个咩环太阳军演嗰架加把船。 加登陆舰。係啦即系炸到咁嘛係咪。係啦咁应该唔会嘅。但呢零零一 A 呢就中国就唔兴玩呢啲嘅。中国唔因为中国冇美国咁变态。系全世界得美国咁变态去做。呢啲 俄罗斯 唔会噶，得美国佬够胆做噶咋，系啊，俄罗斯我未见过啊啲 video， 但系美国有噶。 我试下今年啲降水靓唔靓啊？ 我觉得美国都得美 国。今年架舰挨到，下年下一架下年嗰架挨唔到，点解执翻间厂系咁？ 嗱，讲翻啦，嗱，咁咧基本上咧呢、這个即系佢今次咧就会大概吓，即系讲翻咧就8月22号啊，咁咧就会即系会嚟紧会出去，然之后就25号翻嚟咁讲，咁咧就今次咧 test 系 test 啲乜嘢咧？咁啊，即系今次咧就应该咧之前应该 test 动力咯，今次咧我估会 test 下啲雷达啊嗰啲嘢啊，咁你话武器系统咧，我谂都未嘅，即系嚟紧应该会呢一年咧 keep 住试咯，咁啊最后先试嘅武器系统就，咁就大家预啦，咁呢个001A咧上面都。唔会有舰载机噶啦，其实咧好多时佢海事咧好重要，如果美国佬一定试咧，系要试咧嗰啲舰载机登陆，即系降落、 起降啊， 同起飞啊。 系啊， 但系咧你有冇发觉咧，佢哋系少 的。美国佬犀利，美国佬系企嘅，好难唔喐都可以起飞嗰啲自己。 我系啊，系啊， 好犀利个弹射， 弹射啊，系啊，但系唔得噶，如果呢个一定要逆风顶住 啊，系啊， 系啊，即系起码逆风顶住，唔知成廿几节啊嘛。 系啊。 廿八节咯，起码系嘛，即系卅。 佢兜圈你都要得，佢都开足开到咁快。 系啊，逆风咁样飞先飞到去嘛。 咦，我谂起一个女王号之前都好似出过去吓呢、啊這个 散心， 散心嘅，就结果俾 入水嘛， 结果俾俄罗斯啲潜艇跟咯，好似系嘛。 跟住系啊，跟住喺北海系嘛。 系啦，跟住佢依家嘢会俾日本仔潜艇跟系咪？ 哦，如果俾日本仔潜艇跟咧，系搵唔到噶。日本仔啲潜艇系好鬼劲噶。 哎呀， 系啊，佢真系可以你由头到尾你都唔知。 系 系啊，即系苍龙级咧都相当唔错噶。其实佢真潮级嗰阵时都相当好噶啦。系啊，咁另外一个咧，我哋都要讲咧，就系、是、呢个零五啊。 系 啦，零五咧就都咧系有呢个海事嘅。 系 而零五咧，依家咧其实咧俾大家咧即系讲得最多系咩？就零五一个吨位够大嘛。 系你咁样冚爆啲啊！ 讲紧系过一万吨噶， 冚爆 冚爆啲。嗱，总之呢架嘢咧就起码新好多先。 系 系咪？咁呢个零五咧，啲人就讲，而家依家要试领试乜嘢嘛？ 系 因为咧，其实零五咧最关键咩咧？就系嗱，据嗱呢个飞。嗱，即系呢个点讲咧？即系呢个又唔系啲正统消息啊！我听讲咧，零五咧嚟紧咧会装一个好特别嘅飞弹，叫做海鸿，叫海鸿旗，鸿旗或者叫鸿旗，我唔系海嘅，鸿旗廿六。 系 咁呢，鸿旗廿六咩嚟咧？就系、是、由鸿旗十六演变出嚟嘅。咁、哦、咧呢部呢、这个呢、这个鸿旗呢嚿嘢咧，就即系佢可以有个攻击，即系有个拦截力咧，好强嘅。 系 即系话咧，你话你如果有个对面啦，飞嘅 F 十八过嚟， 系 咁理论上咧，佢嘅射程可以400公里嘅，即系变咗你嘅机咧进入咗你哋嗰个导弹咧个射程范围之前，佢就 detect 到你，就打滚咗你。 哦， 咁咧所以听落就好恶嘅。咁但系咧呢支弹咧就好长嘅，咁啊摆边咧就唔可以摆喺前面嘅， 要摆中间， 即系摆喺后面嘅。 哦，中间。 咁即系咧变咗就你知呢个通常呢个篮咧就会系个篮头同篮尾两边就装垂直发射噶嘛， 系， 咁你装喺后面咯。 哦， 再前， 哇，后面夹等得够出嚟啦， 后面就夹啲嘅， 系咯，咁中间有副引擎又唔得啦，系啦，系机车，就系摆机车船尾啦， 系啦，咁咧所以就即系今次咧，啲人都有讲嘅会试啲咩啦，咁我谂咧就零五咧，其实基本上佢都要好快脆要试下啲武器系统噶啦， 系， 因为咧你唔试啊，即系佢要快啊， 系， 咁呢部嘢咧，佢 suppose 应该系好快脆咧就要加入我哋中国嘅海军噶啦， 哦， 嗱，佢要快到点咧？我觉得佢基本上系快到咧，系差唔多001A 咧可以服役咧，佢就服役噶啦， 系护卫舰啊嘛， 一齐护役系啊，但其实咧，大家讲咧呢部万吨级噶嘛， 系 呢部大驱啊，国内叫呢、这个大驱逐舰大驱咧，其实佢真正嘅目标咧系对002同埋003嘅。 是 就不是001A 嘅、 哦。 但是001A 偷步一出呢都会被佢 装住先啊。 装住先。 用住先啊。 听讲呢依家呢喺上海同大连呢已经做緊呢8隻啦。8隻零五。 哇。 好恐怖啊。 即有咩事就唔要保育零五都唔要架01㗎喎。你有事就零五走先01你得你慢慢沉我走先。我等你我去返去搵002㗎嘛。 知呢、這个唔知理论上唔会抌低自己的兄弟㗎嘛。有事001A 呢啲咁嘅咁自己国产嘢嚟㗎嘛。咁咧，辽宁好有佢，系就零五咧，应该咧，即系嚟紧咧，佢因为005咧嗰个规格啊，其实规格系由02D 一路上嘅，所以其实咧话个技术咧有冇话好进步咧？我觉得吓，其实05系02D 嘅放大版嚟嘅，所以咧话技术嘅创新咧就唔算好高，咁但系咧就相对嚟讲05个载弹啊或者所有嘢咧融入要啲时间，所以我觉得05咧个战斗力咧去到2020年咧，就算你2020年可以服役啦，我觉得个战斗力都要去到2022或者2025先开始有料到嘅，先、 哦、 至真正咧啲人咧 run 顺咗条船啊，识得打，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咧中国制造2025啊嘛，咁呢部嘢啱啱好赶得切咯， 系几多部咧样？ 到时嗱，而家做紧8部，你如果一年做8架，一年做8架，咁你做5年咪有40架咯？ 哇， 系啊，不过大陆未必养到40架，依家经济系咪得噶啦？未必养到40架。 O、okay、K， 我估可能到时佢养20架到咯。 O、okay、K， 因为佢哋话佢哋要做10架航母舰啊。 系， 如果做10架嗱，嗱应该咁讲，国内就话6架，但系人都知道，其实大陆咧，美国几多佢追几多架噶嘛？佢其实一嚿舰做10架噶嘛？ 唔紧要，做10架，升咗4架卖俾人。 喺嗱、哎，你讲起嗱，大陆真系我又系听非正式讲嘅啫。 系 佢哋真系话咧，佢哋嚟紧系要做航母舰卖俾人啊。 梗系啦，一大佬嘛，卖航母嘛， 跟住卖航母舰 系 啦，咁咧就做咩咧？就做001A、001嗰个级数，就唔会做02嘅。 系 即系嗰啲咩弹射啲，我唔卖俾你。我专卖俾啲滑平台嗰啲， 系 滑铁平台。咁咧有对象噶。 系 佢哋话咧会卖俾咩咧？ 英国。 英国唔要你啊！英国两架咁劲嘅，啲人话卖俾啲九等穷国， 系 嚟啲咩柬埔寨嗰啲。 你九等穷国就养唔起航母舰啦。 可能佢直头其实话就话系你海军，其实上面都系自己人嚟噶， 系 其实全部中国海兵嚟噶。 哇！ 即系可能系噶， 即系可以以前开到咁啊，换期系 啦，可能嗱，啲人话泰国会唔会买咧？因为泰国都有航母蓝牙，可唔可以换大陆呢架咧？ 上 A V 八 B 啦， 去泰国啲 A V 八 B 好似都话到晒期， 冇噶啦，冇用噶啦，而家摆直升机嘅咋， 系咯， 系啊，咁可唔可以摆直升机咧？ 系 嗱，马来西亚可以话入咯，跟住你总之谂到沿海一带国家， 马来西亚先咁 cut 高铁啫，系咪？ 喂，我呢头 cut 高铁啫，但可嗰头我都继续买噶嘛，因为其实港军比咧，大陆真系平嘅，即系同埋最紧要就系马来西亚其实对边个啫。都冇人对噶啦，其实佢最大对手就系中国， 买翻嚟买。 依家调翻转，我氹翻嚟， 系咯， 系啦，情况可能都有机会。 Okay. 好啦，另外咧，我哋咧就要讲多少少咧，就系、是、呢个东方联合演习啦。咁呢个同俄罗斯嘅。 话说上次呢个西方即系而家到东方咯。 系啊系啊，西方之后到东方啊。 系 啦，咁今次咧就动员都几多人噶，几千人噶，即系咧去做一个即系一个演习啦。 系。 咁啊，中国都会出动诶啲歼十啊。歼军七啊、军六啊嗰啲都会去噶啦，基本上。咁但系咧呢、這个咧就冇乜好讲，其实基本上。但系咧另外一个我哋要讲就系、是、咧，之前讲澳洲个军演啊嘛。咁咧澳洲个军演咧就过瘾啲，因为咧澳洲今次咧就好似补飞咁咧，就邀请翻中国出席。咁咧就做翻一啲嘅，即系啲联合军演。但系咧今次最重要咧就是、通常你知军演最好睇最咧就系啲实弹射击啊。即系招招招嗰啲咧，就唔侵中国玩咯。 哦、 因为咧呢一、這个系要。如果你大家用实弹咧，大家咧要开放啲数据出嚟噶嘛， 哦、 即系你啲雷达啦、参数啲嘢，我唔可以俾你知噶嘛、哦，所以大陆系冇得话参你话、 哦， 所以你冇发觉咧，大陆参与翻呢啲咧联合军演咧都系行企企嘅，你永远唔会咧嚟话咧，我俾架登陆舰大家一齐射咧，永远冇中国粉射噶，一定射都系咩咧？澳洲射啦、日本射啦、南韩射啦、美国射啦、加拿大射都未到你射噶。咁你讲军力佢唔系差噶嘛？大陆咁样先海军，咁所以永远都唔会侵略话呢啲就唔系自己 friend 就唔系自己 friend。 好 系啦，咁所以咧就澳洲佬咧就今次俾面派对咧就会俾大陆参加呢个军演，都有廿几个国家噶， 都系行企企不过 都系啦行企企咯，做下 model 行下转个圈嗰啲啦。 冇出零一 A 啊？ 我谂唔会啦，我谂佢又系正罗出零五二 C、零五二 D 嗰啲加个补给舰啊。 哦， 都系类似咁嘅，或者加零五四 A 咯，护卫舰咁样。 出零五吓吓人都好嘛。 顶一未有战力啊嘛，唔得住。 紧要噶，唔知噶，都行行企企咯。 唔得唔得，你中间死火点算啊？点算啊？咪拖佢翻嚟啊？好核突噶嘛，唔会，佢唔敢住嘅大佬，系啦。 OK， 好，呢一节嚟呢度先好嘛，下集再同大家军武器言啊。 OK， 好， 拜拜。